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将会有12部电影上映，下面为您介绍几部。本周五由迪士尼发行、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影片《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将在全国院线上映。影片讲述了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绿巨人、黑寡妇和鹰眼等超级英雄阻止邪恶力量收集其利用无限原石打破宇宙平衡的新故事。一周前，影片在北美上映，横扫北美和全球票房。数据统计，这部电影上映不到一周，全球票房已经达到8.5亿美元，超过了《雷神三》《神奇女侠》等影片。本周五由李少红监制、秦鹏执导的喜剧爱情片《迷妹罗曼史》也将上映。这部影片由闫妮、盛一伦、于晓彤主演，周冬雨、魏晨、秦海璐特邀出演。影片把故事背景设置为上世纪90年代，主要讲述的是由盛一伦扮演的90后高歌是一位科技狂人，他想用自己的发明改变世界，但是因为母亲的一个谎言却改变了他的一生。闫妮、邹元清、吴若甫主演的电影《我是你妈》本周五公映。电影聚焦的是青春期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要做到搞笑不浮夸、真挚且动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电影《破门》本周五上映。这部儿童体育片讲的是一位老师带着一群留守儿童踢足球的故事，而且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那群孩子最后夺得了全国的亚军，全片的四川方言对白很有特色。电影《战犬瑞克斯》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了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海军陆战队下士梅根·利维和他的军犬瑞克斯一起拯救了多人生命的故事。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真实的背景之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升华了人与狗的情感。由派拉蒙出品，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并与艾米丽·布朗特共同主演的惊悚片《寂静之地》将于本月18号在全国上映。片方昨天发布了终极预告及海报。影片讲述了地球被神秘生物入侵，这些生物根据声音对人类进行猎杀，幸存的一家人远居乡下，在无声世界生活并试图求得生机的故事。电视剧《爱情的边疆》今晚开始在浙江卫视播出，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线的情感大剧。在金牌编剧高满堂的笔下，樱桃扮演的文艺秋是北京的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几段爱情故事展现了不平凡的人性光辉。电视剧《泡沫之夏》今天在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由同名小说原作者明晓溪执导，整部剧立足于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人物设定更加现代，爱情观也更为独特。刘江执导，唐嫣、罗晋领衔主演，王志文特别出演的电视剧《归去来》将于本月14号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通过关注新时代留学生群体的成长蜕变，以及他们身后的社会阶级与背景，普遍反映了中国当代新青年的精神面貌。而此前定档14号播出的电视剧《脱身》将延期播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在周二呢，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的是客厅这个空间。在上周二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在五月这样一个属于芍药的季节，为大家来区分一下芍药和四月在花期的这个牡丹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第一次加入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的听众说啊，我好像错过了我很好奇的这一期节目，芍药和牡丹我也是傻傻分不清楚，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啊，这个 APP 上面去搜索乐享生活四个字，然后听一下我们上周二的节目就知道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去景山公园里边找一找，你能够分辨出来吗？哎，这个是芍药，这个是牡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邀请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来跟我们聊一聊跟母亲节有关的话题。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 花刊呢，其实每到了节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主题的，我们叫什么花呢？叫主题花束。 对，我们一般叫一个特别款，或者说节日限定款 啊。限定款， 对对对， 哎，我跟你说，之前我好像，就是听一个这个消费心理学的嘉宾说，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是看到限定，然后 限量 、然后比方说，特有赏味期啊，这之类的，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就是忍不住要买，就未必是他喜欢或急需的，但就是忍不住要买。 对，这可能是人的一种心理，是吧？ 就觉得哎，你越限制我， 对对对， 我越想拥有它。但是这个我们说到母亲节这个你们是叫限定款是吗？ 对，其实你刚刚说这个限定限量然后季节限定，我突然觉得鲜花真的是说起来那它符合所有的标准，因为它真的是限定的，很多的花可能过了这个季节它就没有了，你要希望再遇到它的时候可能要等到来年，这确实是一种限定限量的 哦。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方面是我们要打破在母亲节好像只能送康乃馨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 对， 我们肯定是要帮大家来打破这个固有思维模式，也帮你们来拓展一下你们的思维。说到母亲节的时候，到底给妈妈送什么样的花儿？哎，又很表达自己的心意，然后呢， 没错， 又很有自己的特色。不是妈妈一到了单位或者是一抱回家在路上所有的妈妈都捧着一束康乃馨 一模一样的， 对，连点造型都没有，然后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送的啊，就是反正都是差不多，不要这样子了。今天一方面呢帮大家来拓展一下思维，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聊一聊说在母亲节这样一个季节的前后，因为前两天刚刚立夏了，在初夏的这个时节，我们有什么样的花也特别适合摆放在我们自家的客厅里面呢？今天阿子也照例是给了我们九图的花来欣赏，这其中就有很多的选项了，这些都可以送给妈妈，很适合。 对，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上面的这些款式呢，它有包括我们，因为花开花艺工作室马上就要三周年了，所以我们有包括我们这三年以来在所有在母亲节曾经出品过的一些这种限量款的节日花束，也有包括就是我们像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真的我们非常多的客户经常订花都是订给妈妈，有很多送给妈妈的花，所以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然后也可以跟大家说说我们自己这个花束的一些创意或者说一些含义，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款式送给妈妈。 哦，哎，其实说到含义，鲜花的含义不单单停留在某一个花的花语身上了， 对， 它也有造型啊，包括我们给它的配器啊， 对， 哎，它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先来看图，然后呢跟我和阿紫一起来聊一聊吧。你想好了吗？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要给妈妈送一样什么样的特别的花束？平时奶如还想变着花花的给妈妈送花的话，有没有一些启发给到大家？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九图，都是非常好看，随手拿来当屏保的这个 啊，对对对， 真的很适合当屏保。这些鲜花的图片，想要看图，想要跟我们来聊天，留言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啊。再跟大家说一遍，在微博上面如何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呢，在我的微博的第二条会有今天周二客厅板块这样的字样。那下方呢是有九图的鲜花，就是这里了。在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你看我们听众说，亲情恩情莫过于母爱，代表健康向往长久的寓意，更适合在这个节日里面送给妈妈。对，其实原来送康乃馨也主要是因为这有什么到健康啊， 对， 美好的向往。 对，因为康乃馨，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母亲节送康乃馨这种所谓的传统吧，大家有没有了解？那其实这个传统呢源自于美国，他可能是说有一位女士，她的母亲曾经就是在接近母亲节啊，对，我觉得应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母亲节到底是哪一天。因为有很多朋友会经常会很混乱 啊。 我看到上周日的时候，我朋友说，哎呀，还好我今天没忘记是母亲节，我就说，哎呀，不是这一天呀。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日期，它是每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说它这个日期可能会在每一年稍微有一些变动，但基本上是在五月十号左右。 五月十号左右， 对，但是确实是要看那一年的这个周日是星期几， 所以这一次是 13号，对， 十号左右的话，因为11号是周五啊，那这一次呢就是周日13号， 对， 就本周日， 本周日，没错。 哎，那这个为什么会定这样一个日子？有来源的说法吗？ 就是因为母亲节起源的这位发起人吧，他的母亲是在当年的5月9日去世的，然后那个5月9日刚好应该就是一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所以呢，他当时是说，过世的时候非常悲痛嘛，就希望所有来参加他母亲葬礼的人都能够佩戴一个白色的康乃馨，然后在那之后，他就觉得因为非常想用鲜花来纪念母亲，因此就来提议说，建议把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然后在那之后呢，基本上就是红色或者说是粉色红色的康乃馨，基本上就成为了一种母亲节的象征了。 这个很有，你看，就是很有纪念的意义在里面，同时又寄予了希望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健康。 对，因为红色的康乃馨它本身有一个花语，就是一个健康，然后像长寿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花定为母亲节的专用或者说是象征意义的一个花卉，还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解释过为什么看病人特别喜欢送康乃馨， 对， 还记不记得？大家可以来抢答了，在我的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啊，跟我和阿紫来聊一下天。为什么会送病人的时候，除了说他的花语代表健康，哎，我祝福你早日康复呀，还有一个是因为之前阿紫也聊到过，康乃馨这个植物相较于其他的鲜花类的，它需要低温来说，它是可以抗这个温度较高的一个状态的。 对，我觉得康乃馨其实在我特 特别了解，就是以前也不是很清楚，就觉得啊，康乃馨是送妈妈的。在我真正的对康乃馨这种花新切花做了一个了解，了解它的脾气、它的秉性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种很像妈妈的花，因为它很坚强。 嗯， 我们觉得真的每一个妈妈都是一个女超人，真的都很坚强。她基本上是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中，因为立夏了嘛，天气也慢慢的开始热了起来，那可能有一些花在比较难养或者比较难伺候的情况下，康乃馨依然还会绽放的非常好，花期又很持久。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耐心去打理它呢，它也不会死给你看，它依然会在墙角或者在你的桌上默默的绽放。 哦，这样的生命力的顽 强，顽强， 还有这种坚韧的感觉，很像妈妈带给家庭的感觉。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咱们其实很多人拿到鲜花啊，大部分的人第一反应是，不管是什么花，拿起来闻一下有没有香味。 嗯 但是你们可能闻康乃馨是觉得，哎，这个花好没味道。其实我们最近发现，康乃馨它在非常新鲜的状态下，它也是有它自己的香味的，但它这种香味呢，不是像百合那种很，我不得不说啊，我一直认为百合的香味有点刺鼻。然后呢，还有一些香味道比较浓郁，然后像茉莉花可能比较清香，但是康乃馨的这种香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那香味是你要很认真的去体会才能闻到，是一种非常淡似有若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像妈妈的那种温暖，然后散发着一点点的清香那种感觉，就是很朴素的香气吧，可以这么说 啊，就是朴素，但是呢它是有一点悠然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很用心的去找，还是会知道它是有这个香味的。 对，没错。 妈妈对我们的好啊，爱呀、啊，就有时候她对不一定说一定要说出来， 哎，对， 宝宝我好爱你，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对，我觉得就是很沉，很有沉淀感吧。 那今天呢，我们在图片当中也还是会，虽然说要拓展一下大家的思维，说不一定只能送康乃馨，但是我们还是给了大家一些提示，就是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我们先，要不然我们先摘一个图片跟大家讲一讲中间我们的配色的想法呀，包括康乃馨不同的颜色这个搭配在一起的感觉。 好。其实大家可能首先会看到，我看到下面有评论说，哎呀，我最喜欢紫色了。其实我是发现，你们也可以看，也是算巧合吧，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康乃馨每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当周会有一个主题花礼嘛，就是我们每周的周花，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专门母亲节的一款花礼，好像都是还挺默契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粉色和紫色的搭配。因为粉色和紫色确实是我认为啊，是大部分女性，绝大部分女性看来都是一种比较喜欢的颜色，当然这个色彩可能会有一个浓郁和清新之分。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不能说是大数据吧，算我们花看的小数据来研究决定，就是说其实妈妈相对于我们来讲，她其实会更喜欢稍微颜色饱和度高一点的颜色，就是像我们大家其实也会感觉，人家说这个少女心都是年纪突然间开始，可能过了一个真正少女的时候，你才会喜欢特别浅的粉色。 这个说到妈妈们都喜欢饱和度高的颜色，最近不是在微博上面也很火吗？就是 我觉得 妈妈的丝巾控，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应该是有感觉的。确实你会慢慢的发现，比如说你可能在年纪小的时候会说，哎，我就喜欢白玫瑰，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呀，其实粉色也很漂亮嘛。然后像妈妈们，她们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曾经拿过不同色度的粉色，让一些妈妈去做选择，大家都会更多的去选择颜色看起来饱和度更高一些的颜色。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从除了就是我看这是图五和图七、图八，对，图五和图八之外，基本上这个颜色都是粉色和紫色，然后紫，而且这个色彩的浓度呢会相对的高，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比较浅的粉色去搭配一个比较深的紫色，或者呢是一个比较深的粉色搭配一个比较浅的紫色。 嗯，对。 哎，这样的话，妈妈拿到手以后，在母亲节的当天拍照也很好看。 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因为花花那个大家抱着它拍照很漂亮。还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这样的花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嗯，那康乃馨不存在于说，什么样的颜色它有不同的花语或者是寓意吗？ 嗯，其实每一种花它的花语严格来讲都是会和它的颜色相关。 嗯 嗯，比如我们可能知道像马蹄莲，大家可能知道白色的就是比较纯洁啊高贵啊，但是像黄色的马蹄莲它可能就是特别适合送给最珍贵的朋友，送挚友，会有一些这样不同的区别。但康乃馨基本上说，除了我们一般来讲白色，那我们基本上其他的颜色我觉得送给妈妈都是合适的。 嗯 嗯， 好。说到这个白色的康乃馨，因为它这个母亲节的起源，也是因为妈妈去世了，很难过，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佩戴白色的康乃馨。 对， 所以这还是一个纪念。 没错，对。 那我们送给身边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其他的一些颜色就好了。 对，而且康乃馨其实颜色真的非常多，多到你想象不到。我们属于那种现在就是基本上国内产的康乃馨都看腻了，所以我们今年呢特意从哥伦比亚找了一批哥伦比亚产的康乃馨，颜色真的是，我们因为这两天在陆续到货中嘛，昨天有到了五个品种，我们把它摆在一起，大家说傻傻分不清，它们名字都很美，但是呢真的是每一款都有略微的差别，但是又看起来好像都有点像，比如说都是粉的，但是粉色上面有一些是有紫色的花纹，有一些紫色花纹深一些浅一些，包括它从花心到花瓣边缘的晕开的程度不一样，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种，真的是太神奇了。 哦，现在我们慢慢的进口花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同一个大类里边它的分类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的，比如说康乃馨。 对，非常非常多。因为康乃馨其实它的原名叫香石竹，然后就是石竹科石竹属，所以呢它这个颜色真的是五花八门。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想到说，母亲节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粉色和紫色，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在和供货商进口商那边沟通的时候，粉色可能就发过来了八个品种，紫色又发过来了十几个品种， 然后今年配出来的还是给我们看这九图里边的多数的配色。 对， 深粉色配紫色，有一点这种感觉。 深粉色配紫色，对， 就是刚才阿紫说的饱和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妈妈到了妈妈这个年纪确实就会更喜欢。送给她，她哪怕今天穿的颜色比较素雅一些也没有问题，只要捧上这一束花怕拍出来全都是仙女。 对，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问过很多妈妈说你们到底喜欢什么，包括下一个月有父亲节嘛，我们也去问过，就是说其实送什么没有关系，只要是儿女送的我都喜欢 啊。 对 对，这个我们在微博上面的评论我也感受到了，就是好像确实第一呢是每一个妈妈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别。有人说我妈就喜欢花，而且喜欢自己种花，超爱花，你看这是爱花的妈妈。那也有呢说妈妈就是不喜欢花，包括盆栽的花也不喜欢啊，但是呢喜欢各地的美食，各种衣服包包化妆品。你妈妈好年轻啊，我只能说她说老妈四十多，这不能叫老妈好不好，这叫辣妈。 没错，潮妈。 对，潮妈，说穿的比我还时尚，特别时髦啊。曾经呢也给妈送过花啊，但是她说这能看不能吃的有什么用啊。潮妈是一个非常实用派的妈妈。 对 啊，然后呢就说经常拿她和爸爸的零花钱去买衣服。 真的是很暧昧。 对，反正你们的零花钱也都是妈妈给的。 没错， 只是克扣下来一点零花钱然后给自己买了衣服。这妈妈也很可爱，所以每一个妈妈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但我们说到送花这件事儿啊，因为是从妈妈少女时代就开始喜欢鲜花，这是很多女性 一定是这样的， 绝大多数女性难以抗拒的一个点。 其实我是觉得，各位男士千万不要被蒙蔽，就是不管是你的女朋友还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妈妈说我不喜欢花，千万不要被这句话蒙蔽，没有女人不喜欢花。 对，不要说哎呀这能看又不能吃，没有错呀，他是希望你送了花然后还带他去吃好吃的。 哎，对，是说明你的礼物一定要让他方方面面都满意。 哎，但是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可能你全年除了生日啊，除了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啊，他们互相之间送一下礼物，其实真的你没有太多的时候是专门给妈妈或者专门给爸爸要送礼物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像我们对父母也好对家人也好，我们的关心真的不一定体现在某一个节日上，但是我觉得那个节日其实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我们去表达。我是觉得中国人包括像我们这一代其实也不是很擅长去表达对家人的这种感情，所以我是觉得节日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这种出口，让你去和家人更多的沟通，让你给妈妈送一束花。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爸爸经常会在我妈生日的时候很随便的进来然后甩一束花说给你的花，哎呀就是他很随便，但是你就会知道他很用心，然后我妈妈又非常喜欢花，就会觉得哎呀妈妈好幸福啊。 就是爸爸只是甩了那一句话而已，妈妈就开心一整天，开心一整周。 他还记得你喜欢花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早些年间啊，鲜花不像现在品种又那么多， 没错， 然后还有这么多的像花刊一样的花艺工作室可以给我们摆出很好看的造型寓意什么的，就原来还是有点朴素啦。现在我们生活的条件又变好了，然后还不赶紧给妈妈送。但是我觉得福音像你说的也很对了，他说与其花钱去买鲜花不如亲手做布艺花啊，省钱也很彰显你的爱心，这个没有问题。 对， 这个也是刚才我跟阿紫说的，第一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妈妈，对吧？ 对， 我们怎么说都不如你了解你的妈妈，那你的妈妈到底需要什么还是要去自己去揣测一下他的心意，今年想得到什么样的礼物。 是，总之是你送的就好了。 我们之所以呢要在客厅这个环节跟大家说到鲜花，也是因为它的新鲜啊蓬勃呀这样的朝气啊，它是代表了一个方面。 对， 如果妈妈喜欢的话很重要。 没错，对，而且鲜花其实因为它和不管是布艺花也好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永生花这些不一样，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在你每天能够看到它的生长状态变化的时候，你的心境是不一样的。 哎，好，上半段还是着重跟大家说了康乃馨，下半段我们就要打破这个康乃馨的思维模式了，继续的来聊一聊母亲节还可以送哪些花呢，稍后见。 去银行取钱却被误认为绑匪，你会如何自救？开心麻花经典舞台剧《乌龙山伯爵》上演1000万美金引发的爆笑复仇故事，5月11至13日北京展览馆剧场，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可享独家套票优惠。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呢、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天地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

那大家如果想要来看图，首先找一找灵感。另外呢，就是你对哪一张图，我们有九图啊，你对哪一张图片里面某一种花，你说这个是康乃馨搭配了什么品种，还特别有创意，我也想要给妈妈来送这样的花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今天周二板块的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刚才那一位说妈妈不喜欢花儿啊，就喜欢买衣服的那位朋友又给我们补充了说，我妈是真的不喜欢花花，这个我太了解了。如果你送她花儿，她就说行，放这儿吧。如果是送的衣服或者是化妆品啊，或者是给她买了美食啊，那态度就是不一样的，轻者喜上眉梢，重者手舞足蹈。那你真是还是很了解。我就说嘛，这个我们说知母啊莫如子啊， 对，是这样的。 这了解各自的妈妈，真是还是各自的孩子，你们是各自了解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让你送花，没有这个一定之说，我们只是说锦上添花嘛。 没错， 送了衣服以后再送一束花也没差。 对，其实我们也只是更多的提醒大家有一份心意。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在康乃馨的这一个选项重头选项之外，我们还可以送给妈妈的鲜花里面有什么样的选项，也是阿紫比较推荐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就是在图片正中间那张，我们看到这个花篮呢是突破了我刚才说到我们一般送妈妈一般会用这个粉紫色的搭配，我们是一个向日葵的花篮。这个呢是我们花刊应该是在第一年的母亲节，我们当时在母亲节之前也是整个团队开会研究，当时就是在这个母亲节和的粉紫色系传统色和这种向日葵色系当中团队来投票。后来呢，其实更多的人当时我们自己是选择了这个向日葵这个花篮，原因也是第一，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母亲节，我们确实想做的和整体市场不太一样。第二，我们觉得其实就普通简单的这种粉紫色搭配而言，这种黄色系向日葵的搭配呢，它又更显得非常特别。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整体的配色还是一个黄色、浅黄色加香槟色加绿色的这样一种搭配。这个色彩其实在夏天或者说初夏这种时节，它会有一点清新，但是又因为这种向日葵本身这个非常受人瞩目的程度啊，你就会觉得它很温暖，它像太阳一样。这个花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名字叫陪伴，我们会觉得它很温暖，因为我们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其实这句话也是非常适用你的妈妈。我们现在工作都非常繁忙，也很希望大家如果和妈妈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母亲节那天抽出时间去陪妈妈，比如给妈妈做顿饭，陪妈妈去散散步，或者陪妈妈去购购物也不错。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陪妈妈购物。刚才不是说了吗，妈妈喜欢美食，那带她去吃好吃的。 对， 妈妈喜欢漂亮衣服，那带她多买一些漂亮衣服。 对， 不至于说某一个节日才可以带她去了。那这个我们看到图五这个向日葵，也是我其实一看到九图以后马上眼前一亮的，因为确实其他的你就会觉得粉粉红红的，然后只有这一个花束，是很清新的， 很清新，对， 一个夏天的感觉。那这个向日葵花篮里面，它的配花包括它的配草主要是什么呢？ 看到就是说它里面有，其实我们有黄色的康乃馨和有绿色的康乃馨，这个里面可以放大，因为图片清晰度还可以，我觉得放大了之后会看到有绿色的康乃馨，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个右侧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白色的花， 小花花， 这个花呢它开成一圈圆圆的，这个花有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叫天目琼花。它也是这个季节特有的，很像 夏天， 对，夏天特有的，它本身就是一圈这样开花，开得很圆润。这个花呢，除了它的花非常的清新之外呢，它这个叶片的颜色也是一种浅绿色的，很适合夏天，叶片也非常漂亮。 这个小白花花真的很搭配起来很美啊，比如说我们只有满天星啊什么的可以搭，这个又跳出来了一个搭配的概念。 对，然后包括就是你们会看到我们用了绿色的康乃馨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花束当中还用了一些黄色的小蔷薇。 嗯， 大的那个是香槟玫瑰啦， 嗯， 然后小的有黄色小蔷薇，还有包括有小的多头黄色的康乃馨，所以里面的花材程度是非常丰富的。 嗯 嗯， 这个在香槟玫瑰，因为香槟玫瑰还比较好认啊，它其实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第五图当中的这个向日葵两侧的、这个， 对对，两侧这个， 然后在它们的下方 有两只小小的。 哦，这个是有一点的，这个黄色真的还蛮浅的， 很浅。这个黄色，也有可能它其实是奶油色。 嗯，嗯，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种蔷薇。 嗯、哦，这个小蔷薇啊，然后我们看到，哎，这个在向日葵，哎，四周包裹的这个叶片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叶子， 哎，这个叶子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天目琼花的叶子， 叶子 非常漂亮。 哦、 嗯、 哦，它的叶子花花这么小，叶子这么的。蓬勃。 嗯，这个花我想想，我最近应该在北京市的街道上看到过，你们大家如果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是开白色的花，然后那个花开成一圈，很好辨认。 嗯 嗯, 嗯，很漂亮。 哦， 琼花、 这个、 对。 哦，我们也可以去，真的是走到公园里面去看， 有 找一找。 嗯，是有的。嗯， 琼花。 对， 好。这个我们说到向日葵的这个花篮了，就有朋友说了，这个花篮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杂，很静啊，干净的静、 嗯、 没错，因为白色、绿色或者是浅黄色带给大家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很凉爽。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说，因为虽然说我们说妈妈都可能觉得喜欢粉色紫色，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的妈妈她可能确实喜欢颜色比较素净一些。 嗯， 那我们觉得这样一个颜色呢，嗯，虽然比较素净，但是又不失温暖，因为向日葵在那里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嗯， 哎，也很像妈妈在家庭里面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没错。哎，我觉得江夏很好的明白我们当时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确实这篇文章的文案配的就是妈妈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小太阳。 嗯 嗯， 怎么办，我又想起了之前给你们讲过普及过的那个知识，向日葵啊，它从早到晚是向着太阳的那么它晚上是咔所有的向日葵一起转头转，从西边转向东边的吗？还记得我说的这个 段子吗？ 对，很有知识性的段子。 对， 没有听过的朋友是不是又很好奇，很想要知道向日葵是一夜转头的吗？ 对，猛回头。 对，是猛回头的吗？会不会在清晨路过一片向日葵田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向日葵都在猛回头呢？ 是 这个梗啊。 嗯， 够我讲一年，我跟你说这个段子哈，好歹我也是咨询了林业大学博士的，一定要，那是不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在微博给我留言，我来告诉你们这个真谛到底是什么。继续呢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不管是跟我聊一聊向日葵到底是在夜间猛回头呢这个话题呢，还是说想要看到我们刚才说的很特别的这样一个在五月份的节日里面适合送给妈妈的这样一个向日葵的花篮。哎呀，它配的旁边的绿色呀、浅黄色呀这些花材叶材，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淡雅的这种感觉。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除了向日葵作为主题主打花的这样一个花篮之外， 嗯， 还有什么是特别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有一点特色的，区别于康乃馨当主材的特色？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四。嗯，图四呢可能在整体的色彩上会更浅淡一些，然后这个图四呢我想跟大家着重推荐两种花材吧。一种就是你们会看到在这个花束的上面有两朵很大的，我们上一期节目刚刚说过的芍药，因为它 也是五月份，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这个当季，然后又很少见，关键它本身呢就是仙气飘飘，这是一种非常仙气的花。然后大家会看到就是在这个花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很仙气的花，它是蓝色的。 哎， 这个蓝色的小花呢叫飞燕草。 哎，这个点缀很特别， 它也是这个季节特有的。 嗯， 所以我们这束花的那个创意点基本上就是粉色，然后其实有一点浅紫啊，粉色 紫色，但这个紫是比较发红的那种紫，粉色紫色加蓝色，是这样一个创意。那这个创意呢，我觉得很夏天，然后很清新，虽然也是一种粉紫的搭配，但它搭配出来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整体花束我觉得是更清新更飘逸。我觉得如果你的妈妈是一个很文艺范的妈妈，或者说是一种很看起来很温柔，又是让你觉得妈妈自己是有一些这种浪漫的气息在里面，很喜欢浪漫，很喜欢那种小女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花特别适合送给妈妈 啊。飞燕草， 飞燕草很漂亮、就是因为它确实也是从初夏这个季节才有，它有粉色，有浅粉色和蓝色，其实这花束里面也有浅粉色，但因为浅粉色它颜色真的太浅了，从图片上对不太显、这个蓝色，因为首先自然界中我说过蓝色的花非常少，尤其它是自然的颜色，所以这个飞燕草呢，就是这个季节我一直觉得它很像夏天的天空，很蓝，很湛蓝、非常漂亮。 好、其实这个在图片当中大家可以着重的来看一下我们微博上面的第四张图片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了、第四张图片上面说到的这个浅粉色的芍药是真的很不明显、 因为它太亮了，亮了都有点看不见它了， 和那个包装纸融为一体，大家一定要仔细放大图看，但是就真的很大朵，这个芍药 非常大。 就是它基本上是平常你看它旁边的搭配的这个花朵的3到4倍的这种感觉。 对，你们看到就是两朵芍药中间那一只玫瑰嘛、其实那个玫瑰呢因为品种的问题也很大、但是这个芍药一朵至少顶它三朵。 对，这个芍药这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它的妖艳的这个身材 绽放。对，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妈妈说不喜欢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老送她红色的康乃馨，妈妈会觉得看腻了，那我们可以送一些妈妈更没有见过的花、或者是很少见，那这样的一束很有心意的花，感觉你是花了心思去帮妈妈定做的。 对，总送红色康乃馨就是也会看腻了，年年送这个。 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季节因为气温有点高了、我们不太会愿意说让大家建议去送这种大红色的花，我是觉得气温确实有点高了，不太适合了、 视觉上面会有一点炎热的感觉了。确实今天我们的酒图当中虽然说也会有紫色啊，这个饱和度也很高啊，或者是这个玫红色配紫色饱和度会更高、但是它确实还是不像大红色那样，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有点热的感觉。 因为红色的花，它大部分红色的花的花语都会有热烈这个词在里面，那我觉得比较好的花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尽量避免。 好，第七张图片我是很好奇说、它本身就是这个花束看起来感觉不是特别的大树的那种感觉，所以它里面涉及到的品种，这个正面开向我们的这个中间偏花蕊的部分是深色的，这个品种是什么呢？ 这个图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张图七呢、其实是图二的局部图。对，它是一个花篮，这个花篮呢是我们去年出品的这个母亲节的限量款花，这个花篮有很好听的名字叫美人，就是我们觉得妈妈都是美人。来现在回答一下江夏的问题啊，这个花很特别，其实呢它可能把它如果换一个角度大家可能更方便认识它，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蝴蝶兰，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特别的颜色的蝴蝶兰。还是外边更浅一些然后内心稍微深一些的这样一种蝴蝶兰。因为蝴蝶兰的花语也非常好，也是有着这种美好啊包括祝福啊这样一些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在很适合在节日的时候送给妈妈，或者说平时的时候送给家人什么的都很好，因为它的寓意非常好，富贵啊包括吉祥啊这些含义都在里面。然后蝴蝶兰呢如果是盆栽的话花期会比较长，但蝴蝶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相对会比较怕热，如果是先切花的话，所以可能在养护它的时候呢会稍微费点心。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芍药也是这样啊， 对， 先切花的芍药你看市面上面很少见、原因也是因为它比较难养护。 对，比较难养。 有朋友在问说，芍药跟牡丹有关系吗？哎，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过了，在上周二的时候，我们用一整期的时间给大家解释了芍药和牡丹， 对，怎么区分， 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现在翻我的微博，翻到上周二的微博，我们还给大家发了图， 对对对， 哎，可以看一下，图中既有芍药又有牡丹，怎么区分它，哪些是芍药哪些是牡丹，只能够到听听 FM 的 APP 上面去找我们上周二的节目啦，搜索乐享生活啊，在听听 FM 上面去搜索乐享生活就可以听到了，在这儿没有时间再单拎的给你解释了。 嗯， 芍药和牡丹，嗯，就是总之了，他们就是同科同属， 对， 嗯，同根同源， 嗯， 但是他们又是不同的两种花花， 对， 他 们又有很大的区别。嗯， 还有人问说，这个向日葵猛回头会不会落枕？有人说求向日葵猛回头的梗，哎呀，就果然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送什么花给妈妈更好，就只想知道向日葵的梗是吗？我们就沿着从第五张图片这个向日葵花篮。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这个向日葵猛回头的梗，好吧，这个常识啊，这个确实是本人认真的去问过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博士，然后我说网上面呢有一个梗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说你们都知道向日葵它这个向光性啊，所以呢那太阳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会跟着这个阳光一直从东到西，那我想要知道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它是怎么回到东边的呢，到了清晨的时候我路过一片向日葵田会不会看到所有的向日葵都咔猛回头，然后把头从西边偏向了东边，然后等着太阳升起再慢慢慢慢的跟着太阳到了这个。好，那么林业博士是这么给我回答的啊，嗯，再给大家普及一遍向日葵的梗，是说呢向日葵的这个茎里边啊，它是有一种生长液，那这种生长液呢是不能够见光的，它是必须要避光的一种生长液，不然向日葵就没法生长了。那向日葵它这个葵盘啊，向日葵盘跟着太阳走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当一个小伞，一直帮你遮着太阳，一直帮它的茎遮太阳，所以它才能够茁壮成长，并不是说它为了吸收阳光在那里，没有啊，它是一个小伞一样的功能。所以呢到了夜间的时候没有阳光的时候，哎，它是慢慢的，它是确实有回头的这个时间的，好不好？但是呢向日葵它是慢慢的从西边，哎，转转转转转转转再转回到东边来。 对，而且每一个向日葵可能转回来的频率不一样，就不会一起回头了。 不要担心，在清晨的时候路过一片向日葵田会有很惊悚的事情发生，好不好？哎，这就是向日葵的梗啊。嗯，向日葵它是会回头的，但是呢它是到了夜间的时候，它这个害怕阳光的生长素啊，也不太需要它的葵盘来帮它挡太阳的时候，慢慢的转回来的。那每一个每一株的向日葵可能自己想转的这个心情啊时间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吧。我们可以像观察昙花一样去观察一下向日葵，到向日葵田里边去。好啦，那今天呢我们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聊关于送给母亲的花儿不单单只有康乃馨的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啦。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搜索乐享生活听我们节目全年的回放任何一期感兴趣的内容。今天就是这样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0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